你这喊什么呢你？有鬼了。 有鬼？什么模样？ 细高条挺大个儿，站那直晃悠。 这警察也纳闷啊。 是啊。 掏出手电来一照。哎，你看他是鬼吗？ 瞧瞧。 他一瞧，他也乐了。 电线杆子 啊！电线杆子吓得这样。你说这种人唱出来好听吗？ 啊，绝对好听不了。 还有这么一种人呢，是戏迷也不好。 哎，真正要入了戏迷呀，这不错。 什么不错呀？生活戏剧化。 是啊。 哎，行动坐不走，他都得唱啊。 有这事儿吗？ 有啊，我们住着一家街坊，老夫妻两个人都是戏迷。我们天天回去很晚呢，12点多钟了，到家一听啊，那还没散戏呢。第二天早上刚起来，他们那又开台了， 又接上了， 老唱。 哼， 那天早晨呢，我端着脸盆，我心想呢，打盆水洗洗脸好上班去啊。 是啊， 走到他们窗沿底下，听见唱上了。 唱哪出呢？ 不是什么戏。 唱什么？ 老两口子商量吃什么饭。 这也唱啊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他这称呼都特别。 怎么特别啊？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。老婆管老头叫姥姥。 这什么辈儿啊？ 他就这么拎呢。就听老头说了， 是 啊，妈妈，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呢？老太太说了，二老老，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。炸酱捞面你还唱什么呀？ 就是啊。 老头又说了，拿来，拿钱来，我去买面呢。这钱么，惭愧了。 惭愧是怎么回事啊？ 就是没钱呢。 没钱呢？ 老头一听说没钱呢，饱了， 交起板来了。 我一听，我先别打水去了，听戏得了。什么戏都听过，唯独炸酱面没听过呀。 是没听过。 还真唱上了 啊！ 听说要吃炸酱面，怎奈手中有钱，阎王捉却面不啊，空旷。 哎，哪来的锣呀？ 哪儿啊？我把脸盆掉地下了。 这就是马季、郭全宝合说的相声《戏迷》。生活中的马季有很多让人竖指赞叹的品质。有一次，守卫在边疆前哨的战士会来50元钱，要购买马季的相声录音带。马季收到后，就从自己仅存的两套资料磁带里取出一套，复制了两盒，连同那50元钱一起寄给了前线战士，并附上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你们在前线保卫祖国，你们的贡献用金子也难以衡量。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表达一下我的心情，感到无比的欣慰。马季还非常喜欢生活中的新事物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他迷恋上了开车，乘车外出的时候，他总要找机会和司机调换位置，过一过自己的车瘾，开得兴奋了，还能得意的哈哈大笑，一副童心未泯的模样。 我听到传来你吹的声音，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是否来去了明日的远远，早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那悲歌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麻木在乎转过身体，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，早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，将心事